要唱就要唱得最痛快， 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 留下来， 拥有的唱着最炫的民族风，让爱卷走所有的尘埃，我知道你是我心中最美的云彩，怎么爱就让你留下来，是整片天空最美的姿态。 谢谢， 谢谢。 내가여기있는이유는그댄데눈이시려와말을할수없네요혼자서바라만볼뿐이렇게가슴끝이아파도이렇게손끝이생각만나지요미치게보고싶은사람미치게듣고싶은너의한마디사랑해사랑해요그대는어디있나요가슴깊이박힌그리운사 帮你预言委曲求全有没有